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月影留声，我是鱼月。上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电影《细细的红线》当中的插曲。这是一首美拉尼西亚民歌，来自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的圣人合唱团演唱。电影讲述了在1942年到1943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期间，一个名为查理斯火炮连的战争的故事。这段片段后来也被电影《无姓之人》选用。下面的这个片段是电影《坚不可摧》当中的插曲《战争结束》，由亚历山大·迪斯普拉特制作。这部影片呢，改编自曾经是奥运会长跑运动员的路易·赞贝里尼的真实故事，浓缩了他从街头顽童到奥运会选手，以及呢二战期间个人的跌宕起伏的经历。97岁的路易亲自出镜讲解。接下来这部电影，即便你没看过，也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。这就是汤姆·克鲁斯主演的《壮志凌云》，讲述了美国海军飞行员麦德林以自己老飞行员父亲为偶像，几经沉沦，终于奋起，最终呢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的故事。影片当中的插曲《没有你，我无法呼吸》是1987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得者。 Thank you.